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大地震之后的100天，北川县城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大规模倒塌留下的大片废墟，而到现场祭奠的人却有很多很多。这已经是我第3次来到北川县城了，每一次面对死城，心情都无法用言语描述，是痛，是悲，想哭还是想喊，都是的。我想喊，是希望那些被埋在碎石断墙下的几千名遇难者能够有可能复活。我想哭，是不知道那些无法救出的当时又没有死去的遇难者，在最后时刻是怎样痛苦地离开人世的。这种眼睁睁地看着数以万计的活脱脱的生灵在瞬间消失的悲绝，苍天可知。这种一片一片的楼宇倒塌，一个十个百个家庭的毁灭之痛，能不撕心裂肺吗？这个北川县城，这个512大地震毁灭最严重的死城，你只要站在那里的废墟上稍作一些想象，眼泪就会哗哗地奔流而下。你不用去抚摸那些冰冷的废墟，你只需要站在那里屏住呼吸数秒钟，就会感到全身发冷，冷得透心透足，直到你站不稳。这就是我每一次到北川县城的同一感受。而这一次百天祭日现场不同的是，我看到了几对老人，他们或拿着儿子儿媳的照片在嚎哭，或在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儿的照片前祭香默念。这种情形是最让人难受的。有一对老人告诉我，他们的儿子一家全都遇难了，地震后连影子都没见过， 一直掩埋在十几米深的泥石流下面，而且据说要成为地震博物馆的一部分，被永远的保留原状。作家，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政府挖出来，让我们看一眼，也算是一个了结吧。老人用枯干的双眼看着我，企图从我的嘴里得到答案。我无言以对，只有眼泪告诉他们，估计可能性不大。天快黑了，死城四处燃起缕缕星火，忽闪忽隐。走吧，要不咱们回不了成都。小李催我快走，我知道他有些害怕，其实我的内心也是如此。在离开北川死城时，我转身向这片仍然掩埋着几千人的废墟深深的三鞠躬。我不是这些遇难者的亲属，但我确确实实想大哭一场，因为我知道我再来此地会是很久很久之后。想到此处，我突然有种与亲人永诀的感觉，我忍不住像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一样哭了，哭得一直收不住。我们离开了北川，离开了灾区，但是我看到一路上仍然有许多人举着花圈或其他祭奠品向灾区行走。我的姐姐是第二天才走的，我的儿子和他妈在第四天还跟我说过话，他们的百天祭日是几天之后。我一直没有看到爸爸，所以我会一有空就过来看他。他们这样告诉我，这样继续地往那一个又一个废墟和死城、死镇、死村走着，去和天堂里的亲人绘画，向他们祭酒。老天哪，这样的百天祭日有多少个呢？永远，永远，这是多么令人悲痛的旷世祭日。于是我又想，在汶川大地震的数百公里土地上，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之间似乎永远隔不断，只是他们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存在于我们这个地球上。是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之间有一样东西具有质的重要意义，为生命第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但这是历史，这是客观，不记述这生命之苦，就不知道人类从动物世界走向衣冠楚楚、讲吃讲穿的文明历程的每一步痛苦与辉煌。这对人类更好的走向未来也是无益和有害的。一位哲学家说过，死亡是每一个人的必然经历，痛苦的死亡更比快乐的死亡多出一些精神和史学方面的参考价值。八级汶川大地震中， 人的死亡是最为惨烈的场面，而映入国人眼中最初与最痛的一幕，发生在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地方——都江堰。都江堰怎么了？它和成都只有几十分钟的路程，每一位到成都旅游和出差的人几乎不用思考就会到那里去看一看距今2000多年的水利大师李冰父子留下的杰作。那里的水，那里的水利工程，那里因先人留下的伟大的水利工程而由此带动的自然与人文之美，令人叹为观止。而都江堰又是我20多年前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我比大多数人多了一份对他的感情。但是都江堰是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最先让我们感到生命之痛的地方。我们无法抹去聚源中学、新建小学和中医院这三个本不该有生命问题的血淋淋的生命现场。许多人给我描述过当时地震那一瞬间成都和成都之外的情景，其实不用更多的描述，八级强烈地震在方圆100里的那种感觉，就是死亡在接近每一个人。而在毫无准备、无法抗拒的死亡来临之时，人变得极度无助与恐慌。更何况身边的人，身边的亲人可能在那一瞬间就死在你跟前，死得血淋淋的。没有人面对这种情形不感到可怕和惊恐。但是都江堰的情况比这更加令人胆战与痛心。死亡和倒塌最严重的竟然会是学校和医院。那学校里有我们的孩子，那医院里是我们的那些本来就已经因病入院的亲人呐。我到聚源中学倒塌的现场已经是大震后的1星期了，我仍然能深切地感受到大震留给当地百姓，尤其是那些孩子的家长的那份如刀绞的心痛。通往聚源中学的那条路叫勤学路，顾名思义，这是这所拥有1800多名学生的城乡结合部的乡镇中学向外延伸的标志，会让走入这条路的当地农民感觉这是一条通往改变身份、荣耀宗族的光明之路。但在我踏上这条路的那一天，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一群死了孩子的家长举着牌子和标语，披麻戴孝地站在路中央，向每一个来访者诉说着这里刚刚发生的一场大悲剧。教学楼全塌，当时有900多个孩子被埋在里面，孩子们就这样活活地离开了我们，有的头跟身子都没有连在一起。为什么镇上的其他房子没塌几间，唯独这孩子上课的教室塌得这么惨呢？家长们你一言我一语，他们沙哑的嗓子不知已经重复了多少遍这一类话，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有用或无用的机会，诉说他们心中的哀痛与悲愤。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我女儿，两个是双胞胎，他们长得俊不俊啊？现在他们都没了，1星期了，我天天守着他们的灵，我心里好憋 好难受啊。一个40多岁的妇女双手举着一张放大的彩色全家福照片，指着上面一对如花似玉的女孩，边说边垂着胸脯向我喊叫着。她的眼里没有眼泪，眼泪可能早就干了，目光中只有期待与恳求。我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外国记者来了，我啥都没说。可你是我们自己的作家，我就想让你跟着我去我家看看。我在家里给孩子们设了个灵堂，现在我每天陪着他们，像过去一样。可他们现在不跟我说话，只是冲着我笑，就是照片上这个样子。我想强忍眼泪，可还是忍不住。我告诉他，请让我记下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他说，一个叫赵雅佳，一个叫赵雅琪，他自己叫赵德勤。我一路洒着不由自主淌下的眼泪，踩着充满消毒药水气味和冲天死尸气味的秦学路，来到聚源中学的那个埋葬这位母亲的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废墟前。现场的几位老乡告诉我，这里一共死了278人，其中有几个是教师，其余的全是学生娃。278个，这排在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我下意识地往废墟另一侧的操场看去，老乡便说，12号当晚，这个操场上放满了尸体。简直不敢想象。我问道，当时你们都在现场？ 在，都在。 出事之后，这里围了几千人，一直到14号后才少了一些。那个时候已经很少能挖出活人来了。我家的孩子也在这个学校上学，他运气好。那天他们班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所以才没出事。因为他没出事，所以我还能有心情出来，跟你们外来的记者作家说说当时的情况。要不然，谁有心思天天在这儿待着？这位老乡悄悄指着刚才在我面前举着双胞胎女儿照片的赵女士说，她呀，从地震的第三天开始就天天在这儿举着娃儿的照片，她心里苦呀。好端端的两个漂亮的女娃娃一下全没了，换了你行吗？都不行吗？人家每天举着娃儿的照片，就想问问这些人到底是为啥。我觉得人家提这样的问题也没啥错，你就应该给人家一个答复嘛。我说，老乡，我觉得上面一定会有一个说法的，请你相信这一点。咱们说一说当时学校倒塌的经过吧。我跟这位老乡这么说，其实不全是哄他赶紧向我介绍我想知道的事。事实上后来没几天，国务院真的开了会，做出专门的决定。当然，这是后话。老乡掏出了一包烟，顺手递给我一支，说， 你这话还算中听，那我就跟你说说当时的情况。来，抽一支。 我赶紧说不会，其实是不敢抽。 戴着口罩还能闻到非常难闻的尸体味和消毒药水味。从北京出发时，就有人不断地提醒我，不能在灾区随便碰当地的东西，尤其是在有死尸现场的地方。那我就说说吧，不过有个要求，你不能把我的名字写在你的书里。在得到我的保证后，他开始说了。下面是这位老乡的话。他告诉我，从地震后的半小时开始，他基本天天都在这儿。我娃儿是初三三班的，他们班正好12号下午上体育课，所以他运气好，他们那个班全活着。我家就在镇边上，所以来得比较早。那天我正在镇上的一家商店里买货，突然间货架上的东西稀里哗啦洒了一地。这个时候满街的人都在叫，都在喊，说是地震了。我就赶紧往外冲，一直冲了几十米，停下来之后摸了摸自己的头，双腿使劲蹬了蹬，没伤着啥，就回过神儿，拼命地往家里赶。一路上看到有好几栋楼都塌了，哭的喊的叫的到处都是，也见了死人。我心里很害怕，就跑着回家。到家一看，还好没啥事儿。老婆就跟我说，你赶紧去看个儿子。我说，我们家的破房子也就掉了几块瓦，他们学校的楼房不会有事儿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心里还是悬了一块大石头，就赶紧又往学校奔。平时15分钟的路程，这一天也就用了10来分钟。我走到镇上的时候就吓出了冷汗，一路上看到许多人边哭边叫的往中学跑。我一问，说是学校塌了，死了好多人。我一听，这两条腿也不知咋的就软了，跑不动了。也看见有几个女的家长原来走在我前面的，结果当时就倒在地上哭叫着，他们是吓得跑不动了。这个时候救护车也来了，那声音挺吓人的。等我到勤学路口的时候一看，学校那边全乱了，烟尘还很大，人都在往那儿跑，也有不少是往外面跑的，是一些家长带着活下来的娃儿回家。我看了看，有的娃儿什么事儿也没有，有的就惨了，浑身上下脏兮兮的，一看就是瓦砾里刚刚钻出来的。还有一个孩子脸上都是血，家长背着他拼命在跑，一个骑三轮车的人就赶紧招呼他们，好像他们是熟人，说拉娃儿到医院去。我一看这阵势，我心想肯定出大事了。我家娃儿是初三，他们在三楼，那肯定跑不出来了。我就开始流泪，我一边喊着娃儿的名字，跟着学生家长们一块往学校跑。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居元中学的现场是怎样一番景象？这其中还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英超，录音孟孟，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吴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王双福秉承家传，是目前仅存的几位能够整段演唱太平歌词的艺术家之一。王双福五岁开始上活，小小年纪一点儿也不怯场，六岁半他已经开始郑重其事地上台演出，七岁则成为了国家工会的正式演员。虽然已经年过古稀，但从王双福老师的眼睛里仍然能感觉到一个专业演员十足的精气神儿。 我们老爷子他教给我了，他告诉你，一个演员，男演员没有精气神不为演员，女演员没有美媚脆不为演员。你的东西要熟，你的刀枪剑要准，你的这个舞台上的发头卖相要阔啊，这都是要应该必须要到位的。 1974年，王双福考入总后文工团，成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回想多年以来因为太平歌词而获得的丰富的人生经历，王双福说自己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快乐的人，了不得的人。怎么呢？我自己，我给我自己，我感到我很美。怎么呢？从小守着一帮老艺人，往我肚子里装了很多的货。我现在咱敢说就是你拿起什么我可以十八般我都能抄得起来。凭着这点穷囊窄意吧，就是说能可以为这个社会能可以间接着我能做点事儿。你比如说原子弹我看了，卫星上天我见了，远望号我站了。我就敢说那阵所学以至今天所装我没有忘过。 20世纪30年代之后，越来越少的人会唱太平歌词了。到了90年代，几乎已经再没有人能操此意。王双福说在最不济的情形下自己也没想过会转行或放弃。 不管再忙再累再苦，这个一想起来就是我父亲。他老人家呢在活的时候有一次，老头的原话大意我现在记得是这么样：宝林，元军，双福回来说你们问候我，我很感谢，现在呢我录上几个太平歌词小段，你们听听，这个曲种呢你们认为不错就给上边领导说说，使这个曲种呢能保留下来，不要丢失它，它是有年头的东西。在那阵儿，这位老人都有这么大的远见，他想就这个文化遗产不要流失了，所以说这也是我的推动力。 现在王双福正在进行太平歌词演唱文本的整理工作，抢救太平歌词让这门艺术继续流传下去，已经成了王双福晚年生活中最重要也几乎是唯一的事情。